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積極。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上草，我準備上草。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你哋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何俊仁，多謝大家。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楊岳橋。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有，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機會。 即系唔好意思，头先有少少亢奋，咁所以咧就如果我讲错嘢嘅话咧，就大家原谅我，系嘛？咁咧，其实咧就即系要讲个讲完啦，屌啊！即系总之系即系 OK 啊，即系唔系大等钱使啊，唔好炒 iPhone 啊，屌一定炒窿啊！即系好难难办，咁啊！陈伯喺度就佢突然之间就即係突然间勾痕就想上嚟插一腿。咁剛才我见到陈伯呢就突然间潮吹。 What?What?、 又潮吹咁所以呢就突然间就好亢奋。咁所以呢就请咗陈伯嚟做第三节嘅特别嘉宾。咁啊陈伯你系咪对何君尧好有意见 呢 I don't know what is like, what I should call myself like. Yes. 我唔知道因为。 Your alias is 陈伯 tonight. Really? Really? 因为呢头先你就即系你同我讲话唔系用一个名上嚟㗎嘛。 係啊。就。Like,但我都覺得你今日做白 錯錯錯咗，你話叫我用一個 mysterious voice， 一個迷之音去做呢一個節目，咁我覺得好唔知有乜事咁樣係，咁所以跟住我哋你話講我揾講何君瑤嘛，咁何君瑤咁我又係鬼仔，咁我咪你養個鬼仔咯，咁所以我叫自己做鬼仔咯，諗住係。 你呢個鬼仔係咪喺下邊啦，受到一個風啦 ？A Mr. Genius Hole 係用一啲特別嘅方法去博出位咧 ？Well, actually, do I need to introduce myself? Yes, first. Actually, 我係即係一個鬼仔啦，係好似大家都聽到啦，係。 So you're 陳伯 right？ 嚇。Anyway, anything you like 啦。咁就係我 even 我喺外國生活，我冇聽過人叫咩 genius。 genius yes。 genius what？ He called himself genius ho。 I haven't heard that before. Someone named genius. Well, like it's really ridiculous. Yes. Actually, 但係咧，我自己我就即係點解話會同你話會講呢樣嘢咧？因為咧，就我自己好鍾意啲 養鬼仔 去唔係啦，我好鍾意我係好鍾意去 research 一啲即係一啲 different culture 係一啲宗教嘅特別嘅即係儀式呀、啊、咁就所以即係呢件事你同我講話我即刻睇報紙話養鬼仔 like is from Thailand Buddhism but it's actually、 oh, yes, yes, it's not yes. actually it's not Buddhism it's some is 即係一啲另外一啲嘢呢係即係黐咗一啲即係 Buddhism 嘅嘢呢就變成一件即係養鬼仔嘅嘢啦係咁我做咗啲一啲 research 嘅係咁我覺得即係 What quite, did you find? 有好得意嘅即係呢佢鬼仔呢就係、是、我哋使唔使要讲返件事係點樣㗎何君瑤係。 要讲返啦Mr. Genius Ho, he claimed himself a, 非常之虔誠嘅基督教徒。But, someday, we can see there is a 觀音 in his office. Oh, to me, this is very mysterious. Why you have a, female Buddhism?、觀音點講我都唔係好知。Why there's a 觀音 in his office? in his private office 喺佢屋企嗰度系嘛？嗰度系边一度？佢拍 YouTube live 噶，应该夜晚应该喺佢自己 应该系自己屋企书房啦。 但佢到而家佢有冇再就即系、就是、个观音系个系点样样去解释同人哋解释佢点解屋企有个观音喺度 ？He didn't do it. So what's your opinion？ 我系去做咗啲 research 啦，咁就系喺 Thailand 咧，就系、是、有开。养鬼仔呢样嘢嘅，就系、是、由 Thailand 嗰度传过嚟，即系中国嘅。原来唔系， 但系嗰个系观音啦、啊，唔系鬼仔啊。 唔系，你听我讲啊，即系佢咧，佢系搵个观音镇住啲鬼仔啊，系 咁捻样都得。 系啊，系因为啲鬼仔有啲鬼仔好恶噶啦。我哋 back to the basic，OK，OK，、okay? okay. okay, 即系乜 what is 养鬼仔？养鬼仔就系咧话咧有啲即系。 系啊系啊，我听过啊，好似搵嗰啲假棺材啊，入边有啲尸油啊，浸住啲胚胎啊，嗰啲鬼仔就请佢上嚟啊，跟住变成一个可以拖得起身嗰啲嘢啊。 嗰啲系一种，嗰啲系一种，系啦。咁系我睇到嘅咧，我即系临时我之前上嚟呢度嘅时候，我 Google 咧话，咁我见到咧系有三个 level 嘅系。 哦。 系啦， Oh, really? 即系总之都系，首先系一啲即系小朋友，可能即系未出世嗰啲啦。咁你即系做 abortion 咁样， 就 系 头先我讲嗰种啦， 嗰种啦。咁有啲系即系仔出咗世啦，但系即系好细个就死咗啦，或者系即系去到十二岁之前都叫做系鬼仔。 嗰啲会大啲啊， 系啦，咁 身体啦。 咁所以有三个 level， 边三个 level 咧？第一种就系咧，好似即系你咁讲就系咧，即系净系用咗即系 suppose 系即系嗰个小朋友。个 child 嘅身体嘅一部分，可能系只系话少少嘅头发吓指甲咁样样，跟住就即系查啲，好似你讲嗰啲 body oil， 咁就系 将佢嘅灵魂锁咗喺里边， 就系跟住喺佢住喺度，就话即系佢就系话即系原来佢未出世，未经历过呢一个世界，咁就去系俾佢 experience 晒呢个世界，佢先至 go to and a life。OK， 咁 level one， 但系咧，即系 level one 就系咧，佢哋就净系用一啲小身体嘅小部分。The level two 咧 ，level two 就系咧，直情系用。 我搵嗰条脚。 No， it's a bone。 Oh， it's a bone。 A bone， use a bone。啊。And level three， which is the 最邪、最 evil 嗰只咧，就系话咧系直情系成个人嘅骨灰吓、啊，甚至系成个人一个棺材。咁样咧，咁就系去养住佢咁样样吓，咁跟住就咁，但系咧，如果你用最邪嘅呢一种养法嘅话咧，咁佢嗰个即系嗰个magic power 会好大啊， 哦， 咁所以咧就要搵啲要搵翻啲嘢咧系去即系 control 住佢咁样。 Oh， that's why a genius hole 就咁 genius， 就搵个观音去约镇住啲鬼仔。 就系要你如果系一啲好。铺平上嗰啲咧就唔需要用到，即系成个。 但系我见佢冇戴链啦，冇戴符啊， 咁所以先 啲啊。 我喺即系 Google 入边都系话咧，其实呢种佢先至系最夸张或者最邪嗰种方法嚟嘅，因为成个观音像先至可以，即系大三巴观音像咁样，佢先至可以即系镇住只鬼仔咁样样。 佢好似食捻咗菜药咁冲出嚟柒啦。 咁但系养鬼仔，如果即系大家都知道啲人点解要养鬼仔啦，咁就系话系即系你养佢，跟住佢帮你去做啲嘢啦，系咪？咁所以成件事系一件好即系利用个小朋友个 child， 因为佢系点解系养鬼仔咧？因为唔系养大人鬼咧，因为大人已经有自己嗰个 思想 系啦，有自己嘅 mindset 系。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kay? But 小朋友咁你系去可以 control 佢，你叫佢做你想做嘅嘢咁样，跟住你就去呃佢咧，就系、是、话你做帮我做啲嘢咧，咁我一来我就养住你喺度，你就可以继续喺人间度玩。另外一方面咧，你帮我做得啲嘢多嘅话咧，咁咧你就系可以系即系好快取系 to another life 去投胎咁样嘅系。 咁但系啊朋友啊，你好似。细个读书啊，都系有神父有法啊，乜作为一个虔诚嘅教徒，屋企可以养鬼仔嘅咩？ 佢嗱呢啲我 I don't know if he treats it like a culture， but it's not a culture， okay？ It's not a Chinese culture， it's something religious， 一啲 ceremony from Thailand， 即系佢系有咗呢只，即系养鬼仔，跟住就用一啲佛教嘅原理就即。 沟埋落去，等你咧觉得咧养鬼仔咧系一件正确嘅事，即系话咧系啲鬼咧，啲小朋友咧死咗咧， 我即系呢个圣河嘅人咧就食咗两边茶奶，又拜呢个神又拜嗰个神， 吓、即系唔系个嗰、那个。个佢哋会用一个理由去即系去 legitimize 养鬼仔呢件事啊？ 咁点样咗算呢？而家香港有啲咁嘅人， 即系佢系第一就觉得咧，哇！我哋帮咗只小朋友，我叫佢做啲嘢，其实我帮咗佢嘅吓，佢都系想咁样做嘅咁样样。咁但系其实 which is 即系我见到有啲即系嗰啲和尚，嗰啲和尚喺度写 Google 嗰度写嘢。 和尚 系啊，嗰啲和尚就话其实只鬼仔喺佛经。喺嗰啲 Buddha Bible，I don't know what it's called， 即系总之嗰啲佛经上边就系冇讲过有养鬼仔呢样嘢噶，系啊，佢哋后来啲人咧就将佛教啲嘢咧就摆落去就话啊养鬼仔系件好事，其实冇呢件咁嘅事，养鬼仔唔系好事嚟噶。 咁呢个圣河嘅好阴，哇，好阴险啊，好恐怖啊。 But this is like个 Chinese 都系咁噶啦，其实maybe I stereotype，but 即系有。 佢放养翻嚟噶，佢英国读书噶，佢同好多人一样噶。 好，大家都系觉得拜边个神有用就拜边个神噶啦，即系中国嘅 religion 咁样，你去黄大仙，咁你就去黄大仙。咁黄大仙其实系即系道心嚟噶嘛，系道教，唔系佛教嚟噶嘛。 咁我哋以前有个姓黄嘅议员啊，你估佢屋企有冇拜鬼仔咧？ 边个？哦，你哋 HK Bennett 嗰个 with。The conflict with that. The conflict with that. Really? I know. I have some research about that. 系你哋人哋话要对付 Iron Man， 你哋要对付 Hulk Man， 我知道啊。系系啊。所以 Hulk Man， 我觉得其实咧，即系咧，你哋我有听你哋啲节目咧，你哋嚟讲系即系 localism 啊，啲本土派即系出嚟有啲咩？问题咁样 ，which is I fully disagree that the HK independence is what a, is not even you don't have a plan right？ 其实你可以讲广东话， you know? 我谂我哋明噶啦。 唔系即系 讲英文我听唔明啊。 即系我知道我知道咧，你哋即系成日话本土啲问题，我都唔中意啲本土，因为系你要冇一个 plan 系可以 execute 得到嘛。 系啊。 咁但系你喐 man。你喐 man 就係成日叫同啲後生仔同啲 youngsters 講話啊，我哋要去 execute 一個 Hong Kong independence 嘅 plan 嘅時候嘅話，咁其實咪等於養鬼仔囉，係咪？你講一啲理由，覺得自己係做一啲好事，係咪？或者係我養住啲鬼仔咁樣，好似係我叫啲年輕人啊，俾佢一個機會去 involve in politics， 咁但其实佢係利用啲鬼仔去做自己想做嘅嘢㗎嘛。 我以为汪洋达嗰啲叫红卫兵啊，唔係叫鬼仔啊。 都係嗰个 concept 啦，我觉得。即係即係根本你 原来毛泽东唔係养红卫兵，係养鬼仔。 养鬼仔啊，係啦，所以我觉得。即係养鬼仔就係你有一个何君耀同埋黄毓民其实都係差唔多啦，係咪先？都虽然我 I don't know even they佢哋系咪好熟嘅？系咪我唔知道啊？但系佢哋又好似我有人，你之前你 send 张相俾我噶嘛？话 in the race course，in race course 嘛，系咯？ 啊，用咩去 race course？ 嗰啲 villagers 喺度一齐嘅，同埋Uncle Lau 个仔， 系啊，佢哋 pull the horses，yeah， 佢哋有可能去 pull the horses，pull the head horses。佢哋有相应啊，有未光灯嘅地方就有教主啦，我谂 啊，所以 well like it is quite you know I don't know it's just lik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ight now， 你哋系即系佢哋，我觉得而家好兴，所有嘢都系呢个时候出嚟，好似澳门嗰个有个人都系养鬼仔啊，系 好大鼻嗰个， 澳门唔系澳门嘅嗰阵时嘅泰宽啊。泰丰系啊， 泰丰副局长挂咗老衬嗰个，俾人剁咗嗰个， 唔系啊，局长， 好似养鬼仔养唔到， 唔系个局长就俾人 disqualify， 咁个副局长就坐正做咗局长， 我个副局长养鬼仔， 副局长就养鬼仔，系啦，佢养鬼仔，所以自己做到局长， 哦， 所以 it's like 你个老板有冇养鬼仔？ What？ 土伯有冇养鬼仔 ？You mean Andrew？Andrew？Yes。 Yes, we all know Andrew. 你话佢养空姐啊嘛，唔系养鬼仔啊嘛。 应该系啦，养鬼仔会上位啦。佢未选过立法会啊，冇鬼仔养啦。 我净系养空姐啫嘛， 养空姐咋啦，系喎。咁今日多谢阿七伯， 做完噶啦， 做完噶。你仲有咩想讲啊 ？I don't know 啊，我 I just like do some research about 养鬼仔，但系讲完养鬼仔之后，你唔系话要讲？讲其他嘢嘅咩？ 讲其他嘢嘅要用呢把声讲唔到啦，因为事关咧印度人啊，多多冇好印啦。事关咧呢几日咧就大家无端白事喺上个礼拜三开始咧有单新闻得，就唔知大家咧有冇留意吓？原来突然间咧扑呢个街，原来货柜都可以住人，咁好笑嘅。 Actually 喺外国系。都常见嘅，不过 但系我就同你讲香港人嘅概念系乜嘢呢，用咗好多年呢，我哋先由晒字区住返上唐楼啦嘛，住去高楼大厦啦嘛，一下之间我哋要喺高楼大厦住返我个货柜嗰度，扑街得100尺，今日点捻样算呢？嗱，至于紧要嗰样嘢我哋冇讲喎，我就唔明呢个林郑月娥点样去将嗰啲人可以由大城市搬入去深山喎。 Wait, I need toClarified about what I've seen. Really? What I said is like I have been in. 你讲中文啦， I've been in Canada. 即系喺加拿大嘅时候咧，我唔系住货柜。 系啦。 但系咧喺加拿大咧，就系嗰啲学校咧，嗰啲课室咧，啲 classroom 就变晒做货柜嘅。 系 啦，就喺啲即系嗰个有个大草地，踩草地佢哋用嚟做 sports 啊，咁样咁大草地上边咧，咁佢有个好细个嘅校舍嘅，校舍之外唔够班房用咧，跟住就临时咧就系俾起啲货柜喺度做班房嘅吓，咁就唔系爱嚟住人嘅，系咁呢个就系、是、即。Canada 就咁做嘅， 而家我姐话要搬300个家庭住货柜，夏天-5度，焗卵屎班人，咁你点睇咧？ 咁佢哋应该啲 facilities 应该好啲，好过你哋所讲嘅即系劏房嗰啲嘅，系咪？ 啊，我就唔卵知啦，但系10,000蚊住一个货柜里边，我就宁愿住劏房啦。我就觉得好卵搞笑一样嘢，就系话 fine。 因为你如果我好似 ，We can live in a container for a long life。 系 a classroom， 一个 classroom 嘅话，你就唔使搞即系佢嗰啲水啊。 Because you're not living in a cargo。 但系你个 toilet 咁，你要即系冲厕所嗰啲咁样，你一个货柜你点样搞呢 ？Yes， 我试下用翻正常声讲啦，因为实在太捻难讲。即系你要明白住一个货柜上面咧，最捻难解决嘢咧就系你屙屎去捻到边咧。即系如果你起一栋楼，大家系有个厕所嘅话，你有一条公渠咁嘅嘢，有一条水渠，有一条屎渠，咁你先可以有水洗手，你先有水冲厕。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你冻高10只货柜，冻高5只货柜，你解决唔到嗰样嘢咧，你系基本上住捻唔到人落去嘅。最捻可笑嘅就系话，你可以住10个家庭，住20个家庭。10个家庭20个家庭屙好小屎啊，你试下屙300个家庭好撚大督少啦，咁撚多屎你有个 sewage system， 你要驳到落去一笪真係可以处理啲屎嘅地方。Which 以前梁振英佢哋点解唔搞呢啲货柜屋呢，佢就係知道如果起10层高好撚多屎嘅话呢，嗰笪地方就有条屎渠去撚晒啲屎，咁你知人哋住到去里面㗎嘛。问题就係话而家聪明到你可以住300个家庭，我300个家庭嘅屎喺度，嗰笪就唔係货柜场啦，嗰度可以起公屋啦嘛，你明撚明。第二个大问题，搬撚咗300个人，咁嗰度係深山嚟㗎嘛，咁係咪要校巴接送嗰班人出入入呢？咁如果我唔再呢啲即係唔再呢啲村巴出出入入，我咪要由深山嗰度行返去城市呢？你要知道起得屋嘅地方呢就全部已经起晒屋啦，唔係屋就货柜场。咁你如果唔係货柜场又唔係屋嘅呢，嗰啲地就唔用得呢台冇。 佢而家唔係话喺嗰个科学院咩， 科学院住嗰啲科学家嘛，而家叫你起啲屋住嗰啲人传说信到后生。 咁咪嗰啲科学家啲 scientist 咪可以用嗰啲屎嚟做会发电好 energy 好乜叉都好囉，係。 屎冷晒啦，咁到嗰时你知唔知有几多个人排队上 咁嗰啲屎咁样又直接冲落街，你系套路讲咁咪冇事啦。 你系一样嘢，你就系唔正正经经去搵地去起屋。 李永达讲过，冇屋唔系冇地，我哋系冇共识。你呢个林郑月娥到而家，你会唔会去攞个吉士出嚟，同我哋啲人去攞个共识翻嚟，大家去起啲屋出嚟俾人住？而家你就系唔会俾人住，去起啲货柜出嚟做徙置区。咁你起捻咗徙置区，啲人住边捻度咧 ？But it's like it's a fact. 你而家香港冇徙置区，啲人就可以排队住劏房 no, 去轮上公屋。 No, 而家你就系搬捻啲人去徙置区嗰度，肉捻死佢，热捻死佢。 I think there's a sense 冇车冇水冇电，要行翻出天水围市中心。 No, 我问你呢啲咁捻多嘅地方，我问你林郑月娥一个人系咪孭晒佢哋去市中心？ 因为咧喺屯门啊，喺屯门系有嗰啲即系未上到 public housing 嗰啲中转屋噶嘛，咁嗰啲屋真系好卵细噶嘛，细到扑拎你个臭街都咁细噶嘛，系咪？咁你咁卵细嘅时候，其实你喺个 container 喺个货柜咧，系比嗰啲咁嘅嗰湿鸠中转屋系大好多噶，系 ，which is 哦喂喂 ，well right 嗰啲唔系货嗰啲即系轮排队上公屋嗰啲人住 咩？嗰啲唔系货柜屋。我同你讲，嗰啲叫货金屋，系货金货俾政府，话翻俾佢政府听，政府啊真系有做嘢啦。林郑你系有政绩，问题就系话我哋货咗金，呢啲人系咪早啲上公屋？呢啲人系货咗金而冇得上公屋，因为你住下住下就会喺个货柜里面住冷屎咗佢。呢啲嘢讲都讲冷到口臭。唔系话阴毒，唔系话你唔做好啲嘢。货柜屋唔系咁样做，你唔能够吓、啊、搬啲货柜里边，当啲人住喺货柜里边。你去睇人哋啲荷兰啊、德国啊嗰啲货柜屋好捻靓，嗰啲根本就唔系货柜屋。但你香港人呢，你个脑闭塞就系谂咗喺货柜屋嗰度。而家唔系要推啲货柜屋，嗰啲叫中转宿舍。中转宿舍系俾啲更加好嘅人住。你一味谂住起啲货柜屋俾啲穷人住，啲穷人要翻工啊嘛。你搬佢入去深山，佢使唔使翻工啊？而家 I know the answer, Raymond。我终于知道你点解要咁嬲啦？因为咧呢啲货柜屋咧系冇后楼梯嘅。后楼梯原本琴日之前我都唔知道后楼梯系咁重要嘅，但系咁过琴日之后咧，我知道原来后楼梯对你嚟讲系好重要嘅，系 对我系唔重要嘅，我系唔需要后楼梯嘅，堂堂正正搏嘢应该双床，唔系去后楼梯嗰度偷鸡摸狗咁样。我话你听，嗰啲地方咧就系饮酒嘅地方。嗰啲地方就係你飲飲下酒，劫咗條女去後巷，你鍾意就摁兩下，唔鍾意就摁兩下，你摁完就刮佢兩巴你就走，呢啲係唔負責任嘅做法。負責任嘅話應該將呢條女帶返你屋企，搬佢上床屌佢，咁就叫做負責任。 Actually, I don't understand, 因為嗰啲女仔其實 我問你 應該覺得污糟㗎嘛 ,so dirty, 佢哋唔肯喺後樓 梯。呢啲細細間喺政府眼中睇出嚟嘅貨櫃屋，即系好话唔好听，搏嘢都唔捻够位。 你啫， 呢啲咁细嘅屋啊， 你叫未减肥，你梗系唔够位啦，你老妹。 我话你听，细嘅、中型嘅、中转嘅房屋嘅宿舍系可以做嘅，呢个系特证。但系呢一样嘢唔系佢哋口中讲嘅货柜屋，呢啲系你哋讲紧喺外国一啲比较。偏远嘅地方，比较空旷嘅地方，可以摆一啲活动性比较大嘅积木去砌一间屋出嚟，就绝对唔系。 我哋可唔可以摆 啲 冷样 入去个？ 我哋可唔可以 compromise 咧 ，Raymond？ 我哋可唔可以 compromise 咧？叫林郑将啲货柜屋摆喺个 golf court 嗰度，咁你可以砌翻砌个 golf court， 佢哋要翻个 golf court， 跟住你可以搬走咯，系咁可以又用到 golf court 嗰笪地咯，系。 成件事最冷重系乜嘢咧？你搵个社联合作，社联系帮紧啲咩人呢？最捻有需要嘅人，嗰啲人使唔使做嘢嘅呢？嗰啲人要做嘢噶，佢哋低收入家庭啊嘛，你低收入家庭，你要好长途跋涉去搭巴士出去翻工， 咁啊， 你就搬捻咗呢啲人去深山， 咁啊，叫佢哋去 golf course 剪草啦，系咪先？佢哋都唔可以做啲 high end 嘅工作噶啦，系咪 ？golf course 请唔到咁多人，你一次过要讲300个家庭。 你点样安置啲300个家庭翻工放工，佢哋有冇仔女出入，使唔使校巴接送，咁撚多嘢。你淨係諗住呢班人，你淨係諗住呢啲咁宝贵嘅新型嘅中途宿舍，你淨係諗住俾啲穷人住。而家係讲緊一个房屋问题呀，唔係同你讲最穷嘅人呀，最穷嘅人要帮大把方法帮佢。 可唔可以直情讲将嗰啲 你就唔係搵呢班人做白老鼠呀嘛， 将啲 container 直情係嗰啲屋呢 ,container 做 housing, 係直情擺喺嗰个货柜船上面，咁咪解决咗你讲嗰个 problem 囉。 咁不如车轮晒工我喺度打板啦。咁撚晒住啦， 夜晚 就撚晒送落海， 夜晚晒出去日头再去拍拍返去转弯咁样，咪大家咪可以返工啦。係係囉，好似 cruise, 好似你坐双G星号咁样。係 依家唔係游龙假期呀，嗰班要住喺度住三年呀。阿哥 你坐一次游轮 要出入入。 你坐一次游轮。 老老母要探㗎嘛。 你坐一次游轮。 咁你又唔能出又唔能入。入面又冇嘢食，又交通又冇配套。咁你搬撚晒嘅心生我撚死佢咩，你唔能得㗎嘛，问题系。所以你成件事你諗住几十个货柜冻高佢嗰班人有屋住系唔能得㗎咯。嗰样嘢唔系你讲緊啲货柜屋，嗰啲叫中转宿舍。 你坐一次游轮都八九个月啦，有乜所谓嘅。 我真系话你听，如果我諗到呢条桥点撚样做嘅话，我一定自己做撚咗佢。我睇住你个林郑咁撚好条桥都唔撚识做。你一尾就諗住搬啲人去货柜里面焗撚屎佢。真系黑心呢个林郑。我再讲真系讲唔落去。呢、這个潮州老汉呢今集就系咁上下。不过呢、這个 chemical 幾好，下個禮拜第三節我都一定用返呢個搖州路巷呢個方法去做呢個節目，話俾你聽呢個政府應該點屌佢先至送化。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